展楼兰心下是疑惑的，但毕竟只是初打交道，陈果到底什么来头，有什么深浅，他又哪知道？听了叶修都是亲口承认，自然不好还当着人的面就这么拉拢，也是挺遗憾的，说了一句：“这样啊，那还真是可惜呢。”说完却是有道：“方便的话，咱加个好友，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问题指教。” 大家互相帮助嘛。叶修听后嗯了一声，而后就是和展楼兰添加了一下好友。陈果这边跟着一怔，因为这展楼兰也发了个好友申请给他，陈果当即也是接受。随后展楼兰看了看附近，几位这是在练级啊？啊，是啊。叶修说着，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咱们再联系。嗯。 再联系。展楼兰转身扛着他的斩风重剑，和他的四个伙伴就这么走了。当时陈果有点没回过神来，扭头望着身边的叶修：“他就这么走了？不然呢？派张空白支票给你啊，要多少钱自己填，跟我走什么的。”“是啊，好可惜呢，怎么没碰到这样的傻瓜呀？”“这不是傻。” 这是魄力，你在荣耀的地位完全值得这样去拉拢。大姐，我是不是叶秋人都没完全搞清呢？所以说他还是没魄力，人都看不准。叶修不言语了，看得出陈果对于这种人民币砸出来的所谓高手是带着一点歧视的，非常一厢情愿的认为这样的家伙除了钱就一无是处。 转视角再朝那边看看，展楼兰一行人来得快，去得也干脆，此时已经走远到ID都看不清楚了。展楼兰五人其实没走多远，就已经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喂，那人真的是叶秋大神啊？” 这个问题当然是要率先搞清楚的。五人中的那个职业战斗法师的叶秋粉上来。 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一时间咱们也不敢去信啊，但如果真是叶秋大神的话，之前大家八卦的那些疑惑倒是都有很好的解释。五十级完成神战任务，拥有自制银武，一直没有俱乐部的招揽。如果是叶秋，这些不是都很合情合理吗？展楼兰说着：“ 这倒是啊。” 又一人说：“尤其是没有俱乐部的招揽。” 我觉得这个最能说明身份了，这样的人才又闹得人尽皆知的，别管是不是真才实料，拉去试训一下，差不多就先收了，至少短期内很能引起关注，是相当不错的一次炒作机会啊。结果居然没有俱乐部这样做，这当然不可能是没人想到这一点，肯定就是因为有什么条件限制了他们。叶秋，如果是这身份的话，他们当然无奈了。 真是叶秋的话，那他退役至少需要满一年，复出也就是今年冬季转会的时候了。如果找他加入的话，至少得到那个时候才能给他重新注册。又一人接过话道：“都想得这么远了？”第四人笑着：“哼，现在身份还没最终确定，就算是确认了，没听那女人说吗？她现在已经是叶秋老板了，叶秋也承认了，看来人是已经找到合作伙伴了。” 那女人，我倒觉得她跳出来嚷嚷是底气不足，我估计她对这合作都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心呢，还不如那个疑似叶秋来的沉稳。展楼兰又是说着：“那现在咱们怎么着？该忙的继续忙着。那家伙那边，哎，小北，你来多留一下吧，我想你应该很有兴趣吧。”展楼兰笑着。 我来，被唤作小北的正是那个战斗法师。作为一个叶秋粉，去打个交道，他确实是乐意至极。送走了展楼兰，叶修他们这边继续练着级，谁也没有再多谈刚才的事。可是陈果的心情此时却不是那么平静。虽然叶修有亲口认可说他是老板。 但是他自己呢，在发现竟然还会有这样的竞争者后，他自己反倒是有些动摇了。展楼兰对他的判断并没有错，此时的陈果底气不足。他已经意识到，以叶修的技术和地位，他的这点资本或许谈不上是什么帮助，甚至可以说是限制了他的发展。荣耀联盟的规则，每年常规赛排名最末的两支队伍会被踢出局，这就意味着每年就可以有两支队伍入替，所以投资建队希望进军荣耀职业联盟的真的大有人在。这些投资者，陈果相信个个都会比他更有实力。以叶修的实力和地位，如果有意，这些人又有哪个会拒绝呢？可是他这边呢？他有什么资本？别人不清楚，他自己还不清楚吗？到时候恐怕连一个职业选手的转会他都负担不起。作为一个战队老板，这穷得像是一个笑话。他这样的投资者，真的能帮到意图东山再起的叶修吗？陈国发现自己只凭一时兴起做出的决定真的很不成熟。从家王朝工会退会，这是小事，不转播家世的比赛，这也是小事，但是号称要组建战队打倒家世，说这话自己是不是有些太不自量力了？ 喂，想什么呢？稍稍专心点啊！我说 一句话突然惊醒陈果，往屏幕上一看，叶修的君莫笑刚从他身边抹过，挑翻了摸到他身边的一只小怪。枪炮师这职业绝对的远距离输出者，打怪的时候被摸到了这么近了还没反应，走神走的倒是很专心。 啊，没注意。 陈果苍白的掩饰了一下。 还在想刚才那个家伙？ 稍稍想了一下。 想什么？ 我在想组战队，我们实力确实单薄，寻求一些合作好像也是挺不错的思路啊。 嗯，是不错，但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和他不熟啊。 刚认识当然不熟， 所以你看他才会加了咱们好友，说再联系什么呢？因为他们和咱也不熟。 联系联系就熟了？ 陈国说着又有些难过，他真的很想很想靠着一己之力帮叶修重建起一支战队，但是他又觉得真凭他自己的话完全做不好这件事儿。真的需要再去借助别人的力量吗？陈国很纠结。唐柔就坐在两人身边，没有身处那个环境，也只是没有听到之前展楼兰说的话罢了。两人说的却是基本没了，此时也是察觉到当中有一些微妙。别人的私事唐柔是向来不去八卦的，但讨论战队什么的他自觉也是一份子，于是倒是凑上来插了一句。 遇了个什么人？ 貌似是有钱人， 叶修说。 哦，有什么企图啊？ 貌似也想组战队，所以问我能不能加入呢。 干嘛不让他加入咱们？ 嘿，好想法啊。 陈果听得挺无语，这妹子比自己还不自量力呢。 哎，你最近单人副本练得怎么样啊？ 叶修这只是刷刷野怪，轻松得不得了，经常有功夫指导一下身边的唐柔。 慢是慢了点，但我自我感觉进步不小。 嗯，你的话升级没什么要紧的，好好磨练技术吧。 你的意思是你的技术已经是巅峰，不用磨练了是吧？ 在目前的荣耀界来说确实如此。 早晚会不是的。 希望能快点看到这一天。 你就不怕被人比下去了难堪啊？ 哎，我只怕我没时间再等到那一刻了。 唐柔一怔，也是惆怅了一下，人终归还是阻挡不了自然规律的。 于是三人顿时各有了各的惆怅，气氛一下子很凝重了起来。直到这边，陈国突然又是出声， 又有人过来了。 看到了。 惆怅归惆怅，该做的事叶修不会放松，依然是时不时留意周围的。因为选地空旷，这活倒不累，早见有三人朝着他们这边又是笔直地冲了过来。和之前一样，叶修观察左近，发现并无其他人手，只凭三人想拿下他，叶修觉得知道他身份的俱乐部工会不至于这么拖沓。虽然有等级差距，但技术差距也要考虑进去啊。三人叶修觉得少了点， 没有工会名字。 三人又是进到一定的视野范围，头顶的字一清晰后，陈果正道：“ 小心了。”叶修立刻说着。 没有工会名，那来者不善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在神之领域，各大工会一样会养野号。 知道了。 陈果此时点了点头，而后又是提醒林山水：“ 注意些啊。” 三人笔直冲来，距离继续拉近。三人的职业，凭着对其装备和武器的观察，对于叶修而言已是一目了然了。魔剑士、神枪手、元素法师。当看到这三个职业后，叶修心头莫名的已是一震，几乎是下意识的，他已经给三个角色一人固定了一个 ID。只可惜此时三人头顶的并不是叶修下意识里的 ID。 跑！ 叶修突然叫了出来。 跑！ 陈果一怔。 没错，快！ 叶修的军魔校一个飞枪的道华已经飞了出去。陈果一边也是一个飞炮，一边还在问： 干嘛要跑啊？ 那边林山水也有一样的疑惑，不过既然有陈果一直在问，他就不啰嗦了。有着无属性血纹的移动加速状态在身的他，移动起来也是很快。 可能是家世的人， 叶修说。 家世的人有什么可怕的？ 陈果不解。一听起家世，他倒是很有兴趣，冲回去就炸他们个稀巴烂。 三个人的职业， 叶修说。 职业？ 陈果和林山水都疑惑地望着。魔剑士、神枪手、元素法师，非要硬扯的话，两人倒也是能看出这三个职业都是家世战队中的角色所拥有的职业，但是以此就断定是家世的人，这太夸张了吧。 就算是家世的也不用这么紧张吧， 陈果还在说。 我说的是家世，不是家王朝。 陈果一怔。 你是说职业选手？ 不确定，但跑一跑就知道了。 家世战队七年半，当这样三个职业的角色一起出现在叶修眼前时，他本能的就是一种眼熟，本能的就有一种看到队友出现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直觉让他对这三个角色的怀疑大为增加。如果只是普通工会的人，只来三个也太拖大了，但如此是职业选手，三个那就很强大了。二十级的等级压制，三个职业选手联手，荣耀中没有任何一位大神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敢不当回事。一直在等的终于还是来了，而且一来就是猛药。跑一跑看水平，这招叶修已经不是第一次用了。第一次在第十区用的时候，面对的人就是家世方面的，这一次历史重演，只不过地方从第十区换到了神之领域，面对的人从被轻松击溃的家王朝玩家变成了连叶修都必须重视的疑似职业选手。叶修所选的这种开阔地形固然是可以提早发现对手，但是在此时需要脱身的时候却也多有不便， 对方也是可以很轻松地就捕捉到他们的行进路线。不过此时叶修却也还没急着想要摆脱，他还准备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家世的选手对他来说无疑是极其熟悉的，刘浩拿个离恨剑的马甲骗不过他，其他人也同样如此。此时虽然只是奔跑走位，但就这些基础操作上，每个人也都会有点小习惯小细节。叶修的军魔校使用飞枪倒飞，视角倒是正好对着身后赶来的三人一览无余。三人是奔他们来的，这点已经毋庸置疑了。眼瞅他们离开，那三个角色也是丝毫不带犹豫的就追了上来。当中的神枪手角色也是方向一转，背对着这边用起了飞枪的技巧。飞跃的过程中，角色时不时的会半空转向，自然是为了确认所追目标的去向。几个起落下来，操作的节奏叶修看在眼里，心中已经确认了八分。 王泽，叶修说着。 啊， 陈果和林山水都叫了出来。作为曾经的家世粉，这名字他们当然不会陌生。这是家世职业选手的一员，使用角色正是神枪手，目前在他们身后追赶的人之一。 那另两个是刘浩和贺明？ 陈国叫着。刘浩和贺明正是家世队中魔剑士和元素法师的选手，相比之下，王泽目前还没有稳坐主力，刘浩和贺明却都是毫无疑问的正选选手，实力在圈中也是相当有口碑的。 分开跑。 陈国的问题叶修未答，只是说了这么一句。 分开。 陈果一怔，那边林山水却是听话，立刻另寻了一个方向冲了出去。陈果本想说分开的话，他们哪里是职业选手的对手啊，但见林山水已经变相跑开后，后面那三个人根本是视若不见，依然是笔直的朝这边追来，这才明白分开也不是什么调虎离山。因为在对手眼中，值得被他们追杀的只是叶修的军魔校而已，他和林山水的角色有就顺便杀杀，没有也根本没人会花时间花力气去为难他们。 跑什么，一起拼了得了。 陈国顿时热血了。 拼什么呀？ 一边叶修却是哭笑不得。 拼是送死，要用脑子。 分开跑就是用脑子。 陈国鄙视。这种你们先闪我来断后的桥段他觉得太狗血了，完全不能接受。 分开跑是为了免得还要分心照顾你们。 叶修说。叶修的诚实又一次让陈国泪流满面了，但依旧固执嘴硬。 不用照顾，死就死嘛，掉一点经验而已，又不是人死不能复生。 装备死了可不能复活啊。 叶修说。这里所说的死当然是指装备的爆出。在神之领域，装备爆出的几率是很高的，而且绑定功能是仅限于普通区的。神之领域出品的装备是不能绑定，能阻止一件装备爆出的唯一手段，恐怕就是身上完全没有这件装备了。